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连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和展昭，老少爷五个在乐善宫朝见四弟仁宗。要是在平时啊，这位仁宗皇帝早就翻脸了。在封建年代，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那是说一不二，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这臣子半夜来打扰他，那他能痛快吗？况且四弟仁宗一心向佛，总想着长命百岁，老不死才好呢。怎么办呢？就得求神佛保佑。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，在那念经说法。在这个时间，任何人不准干扰。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，先有温彦博，后有这五个人，那仁宗那火大了。但是他还比较清醒，对待徐良、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呀。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出生入死很不容易。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，对自己没有好处。仁宗不但没发火，相反呢还比较客气。等五个人见驾之后，仁宗微微欠了欠身，来呀，赐座。您看，还赏五个人的座位。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，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，垂手站立在一旁。仁宗就问徐良：超载，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，情况如何呀？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。究竟怎么样啊？万岁皇爷洪福齐天，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，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，我们已经大获全胜，把夏绥良、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歼 都给抓住了。 哦，很好， 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，朕绝不亏待尔等。下去休息去吧，选良辰吉日，朕命光禄寺盛排宴宴与卿等贺功。 徐良一听，别介，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。老邢往上施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还有话没讲完呢。 往下讲。 陛下，虽然我们大获全胜，可是万万没有料到，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，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，据说此人是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，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夏随良等人有什么关系，他竟敢砸囚车劈木龙，把这些罪犯全给抢走了。此事关系重大，臣不得不奏，恳求陛下刷旨，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。 哦，有这种事儿。其实仁宗这叫装相， 文彦博都跟他说过了。 他一听徐良跟文彦博说的是一样，他稍微迟愣了一下，徐良啊，这样吧，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，容朕派人调查清楚，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。下殿去吧。这皇上啊，就打算草草收场，不想往下深追。 房叔安，你听这像话吗？ 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，眼看要掉脑袋，这罪犯跑了，皇上也不急于捉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看房叔安这人啊，有时候胆小像芝麻粒儿，有时候胆儿大起来比倭瓜个还大，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， 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宁门上奏。 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，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仁宗点了点头，请有本奏来。 万岁，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？ 朕全听明白了。 那您怎么不着急呢？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龙，把夏随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。您别忘了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，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？陛下应该趁热打铁，赶紧降旨，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，把他们明正典刑，为国除害，这乃是当务之急，不能拖延了。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，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，那还用查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吗？ 容等陛下再调查清楚了，黄瓜菜都凉了，这帮小子早跑没影了啊，说不定领着人马都打到东京来了。万岁，到那时候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，恳求陛下马上降旨捉拿罪犯才是。 其实房叔安说的一点都不错，蒋平觉着嗓子眼有点刺痒，四爷仗着胆子赶紧躬身施礼： 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房叔安所奏是也，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能拖延，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。 这一顿话把仁宗给卡住了，想不刷旨也不行了。仁宗稍微犹豫犹豫，赶紧把笔提起来了，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，仁宗就想刷纸。正在这时候，新册封这位贵妃娘娘说了话了，这家才不是东西，柳眉一挑，似笑似不笑，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。 陛下且慢。 哦，卿有何话讲？ 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。 我读过中原的书，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名叫魏征吧，此人说过一句名言，叫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据我体会，这个意思是说，翻手心看手背，听听自己人，再听听别人的话，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。偏听偏信，就会闹出事情来。陛下呀，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，你应该调查。我想，燕光大法师又不疯，又不傻，又没吃错药，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？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，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龙啊。比如真有这种事儿，也得有个原因吧。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，我看此事不妥呀。另外陛下请想，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，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，事关两国的关系，请万岁明察，还要审慎对待呀。 是怎么回事？仁宗把笔又放下了。徐良、舒安、云瑞，在。我看这样吧，娘娘所说有理，容朕三思，卿等一路辛苦，赶紧回府休息去吧。皇上说到这儿，抻抻懒腰，把眼闭上了，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。和房叔安这伙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，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，老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股邪劲儿，一蹦蹦起多高了，等等，把仁宗吓得一哆嗦。房叔安，你要作甚？ 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 讲。 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，她谁呀？ 蒋平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 心说这叫什么词儿，还老娘们儿。这房栓这嘴可真要命，但是又替他担心。 借灯光观看，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，现在由晴变成阴了。不过仁宗那火呢，撞上来又压下去了。他知道房栓这个人说话诙谐， 方亲家，不知者不怪。 他非是旁人，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，梅娘娘是也。 啊，这么回事，几天不在京城，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呀？ 皇上一听不高兴， 但还得解释 啊，他乃天竺国的人士，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，人称佛女，为结秦晋之好，特派古月把他送来东京与朕成亲。 啊，还有这么个插头呢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不过呢，我就觉得这位贵妃娘娘啊，不是中原的人，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，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，那么君主来定夺，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。我没念过书，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，大宋国朝乃礼仪之邦，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，黄袍加身，陈桥兵变，实有大宋的江山呐。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，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、派系之争，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，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，严禁干预国政。也就是说，后宫这些妇女，包括朝阳正宫在内，服侍皇上可以，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，没辙斩。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，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，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。我奉劝您呢，好好学学，然后您再张嘴。如果照这样子下去，你可要犯法呀，违背了祖训，你活不成啊。 这方栓这顿话说的可够厉害的，像雷烟火炮一样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。仁宗的脸一红一白的，他听得出来房叔安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，实质上也是给他听。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听他的？就是这么个意思，这属于旁敲侧击呀。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，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，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啊，刀，你是什么人呢，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？别的我都不懂，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，这三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 君主是天，当臣子的就是地。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，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论理当斩。陛下，请降旨，要他的狗命才是。 这下发生冲突了，徐良躬身施礼， 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。 不错，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，那也得分什么事情，可别忘了这句话，君不正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子不孝，才各奔他乡。我们保的是明君，我们可不能保昏君，请陛下决裁。 蒋平展昭也说话，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。你说仁宗怎么办？皇上也坐不住了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这哎呀，都不要吵了，朕是君主，当然要由我说了算。徐良云瑞，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。梅妃，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。 哎，这皇上多好，有里五八，无里四十，在当家活稀泥。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。其实仁宗这么做呀，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。要换一般的昏君，那就给五个人处分了。蒋平一想，算了吧，你不着急，我们着什么急？夏遂良跑了，他就跑呗，他有能耐领十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。江山是老赵家的，又不是老蒋家的，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，我们这是何苦啊？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。看这插件，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位贵妃娘娘，一旦闹崩了，对我们几个人不利，官棍不吃眼前亏呀。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，示意他们少说两句，干脆咱就走吧。徐良心说话，四叔你可不对呀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你怎么想的这么滑呀？ 哦，你怕得罪皇上，你怕找麻烦，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？ 你还忘了，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，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，这话能不说吗？ 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，往上施礼， 万岁，臣还有本上奏。 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儿了，沉着脸儿，跟刚才大不相同了。说吧，还有什么事儿，都说出来。 您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。 徐良不管这套， 请问陛下，翁耀伯翁大人身犯何罪，法犯哪条？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，不知这是为了什么？ 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，竟敢对抗君主，辱骂孤家，把孤比作暴君桀纣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。 房叔安施礼，陛下，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，我温的人吃错药了，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，那老头不疯也不傻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他得有个原因吧，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？ 是啊，温彦博是不疯不傻， 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。相反的，他要是个疯子傻子，我倒不怪他了。 白云瑞插话：“陛下，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？” 哎，文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，觉着自己有功，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。他说：“你们回来了，力逼着朕，今晚就得接见。”朕说：“我正做佛事，容改日再见。”这都不行啊！强迫君主，按他的意思行事啊，这不是要造反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我刚宅备了他几句，他就口出不逊，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。徐良也憋不住了：“ 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” 讲吧，你们有什么话啊，都说出来了。 这人族要拉破头啊，那个不耐烦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， 脸红脖子粗。 徐良也不管这套，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：“陛下，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。我想汪大人即使是这么说了，那也是为势所迫，要不把他逼急了，他不会这么说话的。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，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，是最知理的一个人，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？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，而恰不该万不该，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，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，逼得翁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，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。请陛下降旨，把我们五个也绑在外面啊，金瓜鸡顶，我们陪着翁大人掉脑袋。 嗯，对，翁大人说的太对了，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，我们这没事吃饱了撑的，在三仙岛风是风火是火呀，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东京了，一方面押送犯人，一方面我们怕京里出事儿，怕有人行刺皇上，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。万岁啊，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，来个痛快吧。 这对， 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，皇上这脸儿跟外国鸡似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，那心呢气得跳成了一个了。哎，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：“要陛下，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，我深有感触，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。” 哦，此话怎讲？ 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，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，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，我是非常佩服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请陛下刷旨，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。皇上一听，哎，心说你是哪头的，我要不听了你的话，能杀温彦博吗？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，哎，真呐！皇上一想，听他的吧，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。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，实质上谁也没看透，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。下一步，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。 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，只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 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。虽然这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千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二十选五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三十个号码任选七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， 徐良、白云瑞等人为了救大人温彦博，跟皇上发生了冲突。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这位贵妃娘娘也给温大人求情，要求万岁把他放了。这个事儿马上就和缓下来了，弄得大伙儿是啼笑皆非，也不知他是哪一头的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个梅娘娘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，安的什么心，到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。总之他没安好心。这个人从天竺国到大宋也是别有用心的，他想颠覆大宋啊。在他手下有一帮黑党，这帮人星罗棋布，组织成一个大网啊，要把宋朝的江山整个给颠覆。此刻的仁宗还在谷里蒙着呢，他哪知这些事儿，也慢说是他，连徐良、白瑞等人也没识破这个诡计。闲言少叙，皇上对这位新娘娘言听计从，立刻传话把温彦博释放。温大人穿好衣服，整理衣冠，迈步来到乐善宫，给皇上磕头，谢万岁不斩之恩。仁宗呢还安慰了几句，最后对徐良说，你们回去歇着吧，还是我说过那句话，翟良辰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给清等贺功。关于古月和尚所为，容朕调查清楚，一定缉拿归案。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。等蒋平众人离开乐善宫，从后宰门又离开皇宫，四爷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众位看见没看见，要来个新式的妲己女呀，把咱们皇上给蒙蔽了，看来你我要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， 四爷爷，我不爱听你这话，咱这脑瓜不是好摘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皇上要是明白人，咱保着他还有点意思，他要是糊涂，要变成昏君，咱去他妈的瓜的瓜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过咱的独木桥，回家待着去了，弄多好啊，我他妈也灵活人，还把老饭碗捡起来，还当我的山大王。 徐良冲他狠狠瞪了一眼，可忘把绿球球的，少说废话， 好了，我不说我不说，反正您甭管我心里怎么想了，我是120个不痛快，这臭娘们要不铲除，没咱爷们的好。 大家嘟嘟囔囔，先把温彦博送回大理寺公馆，众人回归开封府。等回来，徐良啊也没跟手下人讲，散布那些流言蜚语的只能不利。尽管这样，开封府的人上上下下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从这五位的气色上、表情上，也能猜出八九来。你说包大人吧，还没回来，众人有满肚子话，无地方申诉去。就这样，非常沉闷的过了十天，到十一天头上。皇上的旨意下，光禄寺盛牌宴宴，开封府的人都得参加，大家不敢抗旨不遵，各换朝服。到了光禄寺，哎，一看文武百官都来了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到八大朝臣，就有两个人没来，一个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另外包的人没在京里，剩下的都到了。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刑部正堂杜文辉，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督察院长院范仲宇，枢密院长院严查散，户部尚书国丈李天祥，兵部大司马孙真，武城兵马司孙秀，三法司正堂孙立，连那位太师庞吉都应约参加了。光禄寺那真是衣冠楚楚，环佩叮当，当蜡辉煌，气氛非常热烈。正当午时，皇上携贵妃梅娘娘也驾临光禄寺，在酒席宴前，四帝仁宗频频给徐良、白云瑞等人敬酒，表彰众人的功劳，同时当众宣布徐良、白云瑞高升一级为十寿总兵衔，一等五文，房叔安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蒋平、展昭等全为二品十寿的御前护卫，其他人每人官升一级。同时还降旨在东京夸官三日。你别看上回啊发生了不睦，也许仁宗感觉到有点内疚，想方设法安慰大伙儿，所以给大伙儿都升了官了。尽管如此，众人的心呢不是那么太痛快的。你看当初也封过官，这种场面也不是没有过，那心里头格外的痛快。现在不知为什么总像堵着个棉花球，但表面上得谢恩，得假装高兴。打这天之后，众人开始夸官，要这夸官可太隆重了，都是传朝马，马头上都挂着红花，是参加夸官的人全都是满身的功夫，帽插宫花，狮子披红，一匹马有人给牵着，排成长溜，头前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，绮罗伞盖，掌着号，敲着鼓，筛着锣，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一里多地长啊。这奉旨夸官还了得吗？在东京各主要的街道都高搭彩楼，为了祝贺这喜庆的日子，礼部传下话去了，把开封府一带的名优全都请出来唱野台子戏，祝贺三天。郊外的也好，城里的也好，老百姓都开了锅了， 谁不想开开眼见一见这些英雄啊？徐良在头一个，骑着穿朝马，后边就是白居瑞，再后边就是房传、蒋平等人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的英雄好汉。当然跟他插一笔，活着的升了官了，死的呢皇上也没忘记，按照徐良、白居瑞所说，给死者的家属都派人送去巨款，而且修坟立墓，愿意当官的也给当地补个官当，不乐意当官的给买房子置地，安排的样样得体。看来四弟仁宗不失为是个明君，有时糊涂啊，过了劲儿呢他又想明白过来了。要不这些人能给他卖命吗？如果仁宗糊涂到底儿，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。要是纣王和周幽王能允许包公直言犯君吗？你算干什么的？当臣子的指手画脚，皇上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，那就早把他杀了。要这么看来呢，四弟仁宗还比较不错。徐良他们这一夸官呢，把五府六部各衙门也折腾得够受，市衙门门前都搭着松子牌楼，都得准备吃喝，夸官的队伍一到，又敬酒又布菜，每个府里的正印官都得来府门恭候啊。倒不是说徐良和白居瑞啊怎么了不起，而是皇上有这个意思，奉旨夸官。你要小瞧了徐良和白居瑞，等于目无君主，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，谁不得打这份溜须啊？不但说敬酒布菜，每个衙门口都燃放炮竹，这三天比过年还热闹。书说简短，好不容易盼的第三天结束了，白云瑞回到开封府，脱掉官衣，换好便装，到自个儿的府里头好好的烫了个澡。哎呀，心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立了功了，皇帝老子高兴了，就把我们捧上了天。可他那脸一变，一句话就得叫你身败名裂。由此看来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，穿这身虎皮也不那么容易呀。白云瑞又高兴又不高兴，归根结底还是不太痛快。和他的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非常贤惠，虽然不知道白云瑞在外边摊上什么事儿，但是听着风言风语也知道丈夫不太痛快，想方设法在这解劝安慰。要不说这个好内助可了不得，就由于有这么个贤德夫人的关照，白玉润的愁闷哎也就化没了。打这之后又过了那么两天，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，大伙觉得挺轻松，三仙岛的疲劳也全都一扫而光了。这一天云瑞吃完了早饭，正在屋里坐着看书呢，有个报事的进来了：“白将军，有位公公太监想要见您。”云瑞把书放下，心说：“我跟这些宦官素无往来呀，见我干什么？”让到书房。 是。 白云瑞整理衣服，赶紧到书房会客。进屋一看，认识，闹了半天是乐善宫的总管，此人姓吴， 都管他叫吴公公。六十来岁了，也是个老太监了，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。云瑞就问，请问公公千岁找我有事吗？哈哈哈哈，白大将军，可喜可贺呀，这三日夸关，举国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您的英名又大了不少啊。云瑞笑了笑，多谢陛下圣明。白大将军，咱家这次来呢，是奉了皇上的口旨而来，他老人家十分想念您，希望您今日掌灯之后进乐善宫，皇上要赐便宴，意思呢，皇上跟娘娘单独的要请您吃饭。呀，白云瑞一想，这未免有点过分吧，我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，就包的人也没受过这种荣宠啊，单独请我吃饭，这是说什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儿。看到吴公公那个认真的样，又不像是假的，云瑞赶紧站起来施礼，多谢公公大人，请您代替我启奏圣驾，我是准时必到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您还得早去一会儿，皇上非常高兴，贵妃娘娘也非常高兴，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哟。那么咱家我先行一步，在乐善宫恭候大驾。连一碗水也没喝，这吴太监就走了。和白瑞刚把他们送走，徐良、房叔安来了，那闲着没事到这串门，云瑞把他们接进来，小哥几个坐下，徐良就问，啊，老兄弟，我刚才发现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辆轿车，好像什么人到你这里来了。啊，是啊，我刚把客人送走，您猜是谁呀？是乐善宫的总管吴公公。 哦，吴公公来了，什么事情？ 说起来都可笑啊。吴公公说，万岁和贵妃娘娘今天晚上请我吃便饭，让我掌灯之后赶奔乐善宫。三哥，您说这事儿怪不？皇上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格了？ 徐良一乐，老兄弟，一点格都不过，那足见皇上的心目之中有你。你们老白家父一辈子一辈为国家尽忠报效，难道他心里头没有一杆秤吗？可能他感觉着头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口角，有点于心不忍，今天晚上请你吃顿饭呢，弥补弥补过错。云瑞一笑没说别的。 房叔安把大脑袋晃晃，王老叔啊，我说两句行不行？叔安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看法？ 我的看法都与众不同啊。我看是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。 哦，此话怎讲？ 哎呀，我就觉着皇上就是弥补过错，也不至于这么做呀。 老叔你别不爱听啊，可是你为国家立了点功劳， 你那功劳再大能超过我干老吗？从日子上计算你也不行，对不对呢？他为什么不请我干老，非请你呢？这事儿我觉得有点纳闷。再者一说，皇上想弥补过错， 应当传旨把咱爷儿几个都找去，是不是呢？坐在一桌上喝着吃着，谈谈心，解释解释误会，这就对了。好，把别人全蹬开，指名点姓要你老哥一个。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交代不下去，是不是其中有缘故呢？ 徐良也点了点头，老兄的叔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总而言之，今夜进宫你要多加提防才是，说话多加讲点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可万不能贪杯呀。 是三哥，您放心吧，我到那点点卯，哎，见见皇上和娘娘，说几句话，我就说有病，我就回来。 老兄的，那这么办吧，我们等着你，最迟不能超过二更天，你不回来我们不睡觉，怎么样？ 行，我回来我就向三哥把宫里的事情如实地讲一讲，也让大家都放心。 房叔安也不好说别的了， 简短截说，没到掌灯呢，白云瑞骑着马就赶奔后宰门，因为这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，设便宴又在乐善宫，所以云瑞也就没带着护从啊、马童啊，那都没带，一切从简，就他老哥一个。来到后宰门，有几个小太监在这等着呢。哟，白大将军，您来了啊！来了， 元帅， 下马吧。有人把马匹接过，有个小太监提着灯在头前引路，拐弯抹角转寿山，过福海，到乐山宫。到了宫这，这小太监完成任务了。内宫有内宫的太监，两个人提灯在这等着呢，把白云瑞让到里边。等到乐善宫门前这儿，那个吴公公在这等着呢。哎呦，白将军，果不实信，您倒早来了。云瑞点了点头，公公见招，我焉敢迟误，哈哈哈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云瑞整理衣冠准备见驾，结果进宫一看没人，空荡荡的，正中央放着个圆桌面，周围有几把椅子。云瑞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往旁边一站，吴公公让座。白将军，您别着急，因为您来的早了一步，皇上和娘娘还没到呢，请你稍后片刻。白云瑞一想也是那么回事，吴公公给沏了壶水，陪着说了几句话，他出去了。这么大个乐善宫，就剩了白云瑞老哥一个。他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往这宫里头打量。他也不止一次进宫了，但是每一次来的匆忙，去的慌张，也没心看这看那个的。由于来早了，没事儿，白玉瑞可以轻松地欣赏欣赏宫里的陈设。他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富贵莫如帝王家呀。就这屋里头所有的布置拿出一样都价值万金，心说这得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堆成的，珠光宝气，金碧交辉啊。云瑞看着不但不羡慕，相反有一种反感，认为这也太过分，太奢侈一点。这是乐善宫，那要朝阳正宫和皇上的寝宫，那还不定得多奢侈。云瑞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听见外头脚步声音，他赶紧站起来，寻思皇上来了呢，结果不是，进屋的是八名宫女，往左右一分，后边进来的正是那位新封的贵妃梅娘娘。哎呀，一看梅娘娘今天梳妆打扮与上次大有不同，可能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有点发湿吗？ 乌黑的长发披在两肩，身上披着一丈多长粉红色的斗篷，长可拖地，内衬百褶裙，脖子上挂着闪光灿亮的项链。云瑞不敢多看，赶紧把头低下，就见这位梅娘娘满面是笑来到云瑞近前，要白大将军您早来了啊，娘娘千岁好，臣有礼了，免了免了，这不是在朝王殿，这是在内宫，一切礼节都从简了。另外呢，这是我家，你来了是客人，我们不要叙君臣之礼，越随便越好，坐坐坐，谢恩。 白云瑞坐下了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把头一低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眼皮低垂，目不斜视。白云瑞牢记徐良的话，另外就老媳妇不这么嘱咐，白云瑞也是这种人，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你别听娘娘说啊，你是客人，越随便越好，敢随便吗？有一点失礼之处，抓你一个罪名就得掉脑袋。所以云瑞是格外当心。这位贵妃娘娘坐到他对面了，白将军，臣在。陛下今天请你吃便饭啊，我听吴公公跟我讲说了，现在陛下正在更衣，让我给捎了个信儿，你先恭候片刻，来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先喝点水吧。多谢娘娘，臣正在用茶啊。云瑞一想，皇上换衣服呢，一会儿就能来了，等着吧。结果三碗茶都喝完了，这皇上也没来。云瑞纳闷儿，这更衣就这么麻烦，穿一百件也穿完了。再说皇上的寝宫离这也不远，怎么还没到？啊，大概不着急，无非就是吃便饭，也没什么事儿呗。哎，再等一会儿。简短截说，两盏茶又喝完了，皇上还没来，这阵外头就起了更了。云瑞心如火烧，正在这时候梅娘娘说话了，白将军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 哎，是有这么一点。 哎，其实时间并不长，你是着急受拘束，所以你就觉着时间长得不得了。我看陛下也快来了，咱们再等一会儿也就到了。来啊，传旨摆宴。娘娘传旨把酒宴摆上了，有个宫女给白云瑞满了一杯，贵妃娘娘给自己也满了一杯。白大将军，咱们先喝着，一边喝着一边谈着，等着陛下。白云瑞赶紧站起来，娘娘，臣不敢，还是多等一会儿吧。陛下不到，当臣子的真好鲜艳呢。要，方才我没说吗？便宴便宴，咱们就是叙家常，不拘礼节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呆板呢？ 他怎么着？云瑞也没喝。 白云瑞这心呐，像油烹似的，心说这皇上也太磨蹭了。你要不来，这饭我不能吃，一会儿你要再不来，我就起身告辞了，不然的话孤男孤女在这对坐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虽然有君臣之分，毕竟男女有别呀。而且白云瑞从内心对这位贵妃娘娘没有好看法，跟她坐在一起对自己是最大的侮辱。可云瑞要早走就对了，就因为他这一没走，还惹出杀身横祸。